飛行乘組由三名航天員組成，分別是陳冬、劉洋和蔡旭哲，由陳冬擔任指令長。烏克蘭表示重新取得北頓涅茨克大片土地的控制權，北頓涅茨克市內戰鬥仍在繼續，雙方爆發巷戰。俄軍近期亦聲言在當地取得進展，盧金斯克官員透露俄軍試圖全面控制但尚未成功，雙方激烈交火。另一方面，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就不能羞辱俄羅斯的言論表達不滿。庫列巴認為俄羅斯先自我羞辱，對方必須為帶來和平和拯救生命重新部署，要求避免羞辱俄羅斯只會為法國帶來羞辱。較早前法國總統馬克龍認為，雖然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兵烏克蘭犯下錯誤，但絕對不能夠羞辱俄羅斯，以便在戰鬥停止的時候找到外交解決方案。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炎熱的天氣及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及炎熱，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西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南風4級。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

喝可乐，当你找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歌曲的最后一句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听紧的人感不感受到啦。不过呢，如果你都好想透过大电波送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你心爱的人，又或者是你想点唱的朋友，今早就可以打电话来的 ,1872388,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我 Barbie 林慧在这里同你一起分享。 无人能改变昨天的你会更好，无人能保证后天的你会更糟。愿望是得到好分数，及用力把身体虚耗，现实是你与你已变糟。大丈夫担当喜与咒，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因爱没爱。大丈夫，道别吧，当天的祷告，现在是否一一得到？令你快要快要变种，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爱没爱。大丈夫这分钟的你，若然尚有些呼呼，来给原谅从你勇气，只差身边丈夫。 好多时咧，男士都会被称为大丈夫吓。为你送上嚟自 Super Moment 嘅作品，跟住亦都有一位比较柔弱嘅女歌手，无论系形象定还是系声音咧，都比较温柔一啲嘅。佢就系 Vivian 周慧敏。 你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

终是我捧着途中的你，也许只因眼中都有孤单的倒影。 走，方向在哪边？寻找是我，也在寻找的你。夜恋半梦还是半醒，某种感触便再也说不清，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浓浓的爱。试问人在旅途时，爱下去可有未来？ 难说出应不应该跟你在这刻全无拘束的爱。你若停在我的路，你会否仍然是你？ 好多人就可以陪伴你经历人生的高低起跌，听过来自林子祥、叶倩文的《爱到分离仍是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维多利亚公园已经在零时三十分解封。另外，警方昨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和铜锣湾一带共拘捕五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乎十九至八十岁，分别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說，留意到近日網上有人不斷散播信息，意圖煽動他人6月4日在相關地區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疫情持續，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宣傳或公布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和受禁的群組聚集，減低病毒散播風險。本港新增446宗新冠病毒确诊，四个酒吧群组继续有新个案。砵甸乍街 Link 酒吧新增44宗，德纪立街 Shuffle 酒吧多27宗，荷里活道 Iron Ferries 酒吧多3宗，德纪立街 Central 酒吧亦多2宗。将军澳基督教宣道会宣基小学呈报5名学生感染，四个人是同班，这一班要停课到今个月10号先复课。香港保护儿童会圣诞老人爱心粉岭幼儿学校3名就读 N1 班的学童感染，这班同样要停课到下星期五先复课。保协会上至英文书院爵士舞兴趣班再呈报3宗个案，该校1C 同5C 班要停课。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亦呈报1名教师和2名学生感染，他们来自校内的法文班，法文班要停课1星期。食物环境卫生署日前和警方在各区采取联合行动，巡查126间餐饮处所和27间其他处所。食环署亦另外巡查共920间餐饮处所和211间其他处所，共超过50间酒吧或酒馆遭巡查。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停留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嚟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钱》啊，咁啊有好多艺人咧一齐去合唱嘅一首相当之有动力同埋好有前进希望嘅主题曲啊！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美。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继续咧，我哋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听紧嘅节目系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林慧。咁听一听第一通嘅电话咧，有黄小姐话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点啊？ 我今日咧有先生日，13岁， 系13岁。咁会唔会有得见个面或者庆祝下咁样噶？ 有喺个楼下住嘅啫嘛。 哦，咦，住得近都有好处喎，系咪咧？可以时时见到啦，有个照应。 系， 嗯，你会唔会帮手凑佢噶？平时 唔使，哦，而家大个唔使啦，嗰阵细个就要 啊，即系细细个都睇住佢大啦，系咪由细到大都住得咁近噶？咁 唔系呢年龄啫， 哦，哦即系特登搬近啲嘅， 往住喺附近住，不过而家楼下， 哦，有冇原因点解要搬近啲嘅咁？ 哦，申请政府楼嘛， 哦，诶、哎，咁啊几好、啊，咁我几有缘分、啊，因为都未必真系完全派到同一座噶嘛， 系啊， 系啦系啦，咁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身体健康啦，就学业进步。 系、 嗯，诶，仲有咧，一号咧，我姨甥孙生日，有2岁。 吓， 一号嗰日啊，过咗， 即系过咗几日啦。 系啦，咁6号咧就我自己。 吓，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啦。 十号咧就是、我细妹。 嗯，个个都健康最紧要嗬。 十二号咧就系、是、我家姐同埋佢个仔，即系我儿子。 嗯， 即系啦。是啊， 咁今个月都几多人生日喎，真係。 係啊，我六月最多人生日，所以年年打嚟帮人 手机接唔到㗎。咁今日好有缘分啦，希望将嗰啲生日嘅祝福呢同埋嗰啲说话呢全部都可以分享晒俾你一啲今个月生日嘅家人啦，同埋希望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样样嘢都顺利。 大家呢生活健康啊。 嗯，好啦。 生活健康，好啦，拜拜。 多谢晒。多谢你，好，拜拜。好啦，我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张太早晨。诶、欸，喺边度嚟咧？我哋张太，但我哋捐山窿咁嘅声嘅，我 OK 啊，我几好啊。 女女好乖啊。 系啊，都 OK， 不过系咪唔好赞佢咧？都系唔好啦，麻麻地啦。 冇嘢啊嘛，冇。 麻麻地啦。 咁啊，算啦。 系嘛，唔好赞坏佢啊，因为 打到而家你都有冇八岁啊？ 而家冇，而家六岁啫，就嚟读小学咯。系啊系啊，读小学啦，开始要慢慢适应一下嗰啲就嚟入读小学嘅感受咯。即系你知啦，其实都好唔一样噶嘛。同埋过去几年佢哋咧翻学嘅日子又可能真系减咗一半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咁所以都要 你喺屋企教下佢都好 嘅咧。我都好想喺屋企去教啊，不过我自己都有工作啦，咁就可能都要靠我妈妈去照顾佢咯。即系教啊， 凑 啊，都系系啊，所以好多嘢都系婆婆灌输俾佢啦，同埋真系好多嘅，即系教佢做一个乖嘅小朋友啊，或者系道理上啊、书本上嘅知识都系靠婆婆咯。 咁啊，乖乖地，咁你开心啦。 系啊，所以我就翻到屋企就坐享其成啦，即系翻到屋企就有个乖女孝顺我啦。 系啊，咁我话我个细佬六月七号生日， 系 佢又喺加拿大卡卡利，佢叫陈次安， 系啊，次安哥哥。 系，咁佢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系， 因为呢个疫情佢哋都好犀利噶， 系啊，因为外国嗰个嘅处理同我哋又好唔一样啦，同埋佢哋个数字又可能惊人啲啊， 个个都唔肯戴口罩， 系咪啊？都系自己靠自己自保啊，唔系呢个时候，即系自己靠自己笠住口罩先咁， 咪咯，咁我祝佢啲孙又乖啦，祝佢开开心心啦，身体健康啊，同佢太太好好嘅，祝佢两个白头到老啦， 啊，真系好啦，同埋即系喺嗰边嘅生活节奏可能慢啲咧，又真系轻松啲、写意啲嘅，咁啊，希望佢哋真系好好咁样享受啦，两个人最紧要都系喺埋一齐就最开心噶啦， 系啊，希望佢呢个疫情冇咗，佢又可以翻得嚟香港， 系啊系啊， 见下我哋啦， 啱唔啱？都好希望见下，即系好多屋企人都系，我自己都系，好多屋企人喺外国都翻唔到嚟，见到面。 两年几都唔翻得嚟啦， 系啊，真系要除非有好充足嘅时间可以去隔离啊，然后自己即系 又要隔离又要， 系啊，冇工作嘅时候就 OK 嘅，即系如果要等份工翻去开工咧，啲假请唔到咁多咯，咁就变相真系可能要等啦，耐心啲等候，希望疫情快啲走咯，咁我哋就可以见翻面咯。 系啦，喂，多谢晒你啊， 唔好客气啦， 该晒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哦，我都记得啊，次安哥哥喺加拿大嘅，同太太啊，希望你哋都可以啦，恩恩爱。爱啦，就算咧有时拖下手，可能行下出去公园啊，剪下草咧，都好开心噶啦。呢啲生活真系好写意吓，好令人羡慕啊！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容姐，早晨，系啊，系啊，系你啊，容姐。 喂，早晨， 早晨啊，点啊？ 多谢你啊！ 吓，点解呀？ 吓， 点啊？你讲啊！ 我讲，我啊。我有个朋友啊， 点样啊？ 就即系个胸嗰度装咗架机嘅。 哦， 咁佢又成日都唔敢打嗰啲科兴啊。 哦， 我都话俾佢知，即系唔紧要啊。我打咗三支啊，好早我就打晒，我九十岁啦。 嗯，咁你真系好叻喎。 吓， 好叻咯！我话你， 我话。十个孙啊！ 哇！ 我发觉咧，嗰个孙就嚟又生啦，三个侄啊！ 哇！你真系好开心、 啊， 咁你就系因为咁样咯，所以你就知道要打疫苗咯，等自己可以继续健健康康咁样咧，就睇住更多失出世咯。 叫我打俾佢个医生，我话我打过啦，佢唔即系我哋唔系帮衬佢，佢唔会听噶嘛。是 不 是啊？ 医生都很忙，是不是？通常这些姑娘可能会帮你接触，哎，我帮 你 转达啦。 你不是他 睇嘅，佢都冇你个电话，边会听啫？系咪啊？ 不过其实都可以叫佢咧，即系睇多啲可能一啲宣传嘅短片啊。 如果咩咧？你礼拜六咪有个医生嘅咁讲， 吓、哦啊，即系你叫佢去睇下，系咪问下啲专业意见？ 我叫佢听下咯。 哦，系啊，系啊，其实都系噶，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专家啦、医生啦等等啦，都有解释过嘅。咁如果真系好唔放心嘅话，咁我觉得都可以真系去揾翻佢自己一啲相熟医生睇一次啦。咁如果医生嘅意见都许可嘅话，咁就帮自己做多个保障咯。 上个月认好啊，我觉得。两岁生日咯， 哇，好开心喎、 啊！哇，开心到不得了， 梗系啦，即系尤其是咧，嗰啲细细个嗰啲咧，睇住佢大咧，大得好快噶嘛，系咪啊？ 真真个个送嘢俾佢啊！哇，佢啊玩啲车啊， 哇，真 系开 心 啊！ 两岁真系开心、啊， 母亲节又开心啦、啊，你孙女又送花俾我，又俾钱我， 你就好啦！你咁多嘢嘅，你咁多嘢收嘅，真系好令人羡慕啊！ 人人都话我唔似九十岁啊！ 哎呀，咁你真系保养得好系咪啊？ 七十岁咯，不过你。听到我把声都唔似咁 似啊，同埋你都好精灵啊，因为即系你嘅心境同埋你嘅外表 都 好 自己做噶， 我咁好犀利啦， 唔使啲仔女噶，我样样都自己做晒噶，屋企啊执得好干净，好利好啊， 咁啊 好 啦， 扭扭教教 自己做到就自己做嗬，跟住之后咧就可以有日日都有啲嘢做啦，就唔会话咧觉得哎呀好似咧冇乜嘢做咧，就惊住个人咧可能会诶啲动作啊思考会慢咗啊， 嗯，中意啊煮咯。唔中意誒買飯盒又得，食、 嗯、 面又得，食粉又得，係嘛？ 係啊係啊，咁就最好啦嚇。 自己咯， 係啊， 所以我真係 有啲細藝係好事嚟㗎，其實真係，如果唔係好悶啊，嗬？ 啊，係啊，所以我話，唉，有陣我琴日仲好笑 嚇，點解啊？琴日有啲咩好笑事啊？ 我唔得咗嘢仲好笑啊！ 係有。 赖咗样嘢，咪又再去街市， 再买个 错咗嘢，咁啊去换咯。咁我有几百蚊嘅，好多都个手袋已经有二百几蚊啦。咁啊，仲有三百几、四百蚊，我话唔好拎咁多咯。咁哇，点不知琴日唔知做乜鬼，翻嚟唔见咗个手袋。 哎哟！哎哟， 因为我信观音菩萨啫，我阿菩萨唔知系咪叫我唔好带咁多钱。 唉、哎，冇事冇事，唉、哎，最紧要系咯，叫做哎哟。唔紧要，啲人话破财系挡灾啊嘛，系啊，咁啊希望所有啲灾难咧都可以咧自己走晒啦，最好就系咁。有时都系要咁样嘅，即系可能一发生咗啲唔系咁好嘅诶际遇啊或者事情嘅时候咧，都要谂下，诶、哎、都总会有好嘅一方面嘅，或者自己要可能放宽心啦，自己放松啲啦，尽量唔好去谂咁多，亦都希望咧啲唔好嘅事情咧总会有转机嘅。只要我哋多啲希望啦，横掂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嘅时候，要发生就发生啦。咁所以就唯有积极啲面对啦，好似头先咁样啦，谂下诶，可能破财可以挡灾啦，咁令到自己起码舒服啲，咁样去面对，总会有过去嘅一日嘅。咁啊，希望即系下次唔好再咁样啦，即系小心啲看住自己啲财物咯。咁啊，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喂，早晨， 喂， 系啊，系你啦， 系咪我啊？ 系啊，你点称呼啊？ Jenny 啊 ，Jenny 系咪 ？Cherry 啊 ，Cherry 子啊， 哦，车厘子系 Cherry 点啊 ，Cherry？ 哦，我日日都听你晨光第一线噶， 多谢啊， 好开心啊，听到你啲 收音机，系咯，陪住你哋成长同埋陪住你哋生活，我哋都好开心噶，即系有时睇下你哋几点钟 啊， 听下天气啊，听住 妈咪啊，听住支持佢哋啊， 多谢多谢，咁啊多谢你支持啦。 我系啊，阿支持啊，佢哋个都好中意听啊。 哦，多谢多谢。 我今日咧，星期六咁啊有广播剧啊嘛。 哦，系啊系啊。 我听到广播剧嗰、那个嗰、那个主角啊，患咗老人痴呆症啊。咁咧，新抱咧就唔中意唔开心啊。 哦。 佢又新抱换衫啊，佢开门啦，咁咧新抱咪唔中意咯，咁咧 就大家吵啦，咁佢哋两个翻咗两个翻咗乡下，啲仔同佢翻乡下，老人院又唔收佢，几惨啊！ 嗰啲剧情 系啊，所以我感触起上嚟咯。我自己都系住喺老人院噶，我自己，但系咧我咧好喺呢个老人院咧。好开心啊！ 系啊，哎呀，咁就好啦。 对我哋好好啊。 嗯，有时都系噶，即系老人院咧，又变相识咗一啲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啦，或者可能有啲同共同兴趣嘅人咧，可以一齐玩下游戏啊，倾下偈啦，讲下自己啲人生经历都几开心噶。 系啊系啊，我哋又有运动过，可以踩下单车啊，成啊。 咁啊几好。 有时咧又有 party 啊，母亲节啊，又开 party， 又有礼物送啊，咁样噶。 哦，其实好似啲小朋友读书咁，系咪？有时开下 party， 有时有运动会咁，系咪啊？都好多活动，好多节目噶。 所以我觉得好心足，同埋而家啱啱有得探访，一个礼拜只可以探一次一个人，咁咧就我女嚟探访，买咗好多嘢食俾我，好开心啊！ 系啊，挂住啊嘛，个个都挂住啦，我都好挂住，即系一班公公婆婆啊，老人家咁样。 我三年几未出过去啊，我等老人院呢度。 知道喎，有好多老人家都系一样啊，所以希望啦，真系个疫情快啲走嘅时候咧，有时你哋又可以出下去啦，咁啲屋企人又可以多啲嚟探下你哋啦，甚至乎可能有啲中意做义工嘅朋友咧，都好挂住你哋咧，咁又可以去探下你哋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好感触咯。佢咁凄凉，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啊！ 你呢个谂法真系好好，即系可能我都要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啊，真系即系当我自己喺呢个历练当中嘅时候咧，有时都系咁噶，即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故事，但系咧唔好觉得自己系最惨嗰、那个。呢、這个咧系我爸爸教我。我好记得有一年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咧就冇嘢做啦，跟住之后咧佢就都要撑起成头家做最强嗰个嘅角色啦。咁所以這個呢一个咧坚强啊不屈嘅精神咧，我就喺我爸爸身上学咗。但我就好记得咧，我爸爸嗰阵时咧就教我一句说话嘅，即系当我好担心、好担心嘅时候咧，我爸爸就话啦：，你要记住，你要咬紧牙关嘅同时咧，要同自己讲，你一定唔系最惨嗰个嚟嘅。同埋咧，就算你真系喺一个低谷嘅时候咧，你都要相信咧，你一定会有一日走得过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即系当你可能遇到一啲嘅困难，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广播剧嘅主角嘅时候咧，都要谂下，你永远都唔系自己一个嘅。你可以庆幸嘅咧，就系身边有好多爱锡你嘅人咧，同你一齐。 系啊，系啊，系啊。 嗯，好好咁样珍惜啦，珍惜咁多人锡你啦，同埋有咁多人探你啦。之后 我有两个女锡，我有四个孙啊。 哇，真系令人羡慕啊！讲出嚟。羡慕啊，系啦，好啦，咁我希望你继续身体健康啦。 好啦，多谢 多谢晒你 ，Cherry。 五台嘅二台嘅人， 系 全部都身体健康， 梗系好啦， 快快乐乐。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我系周婆婆， 系周婆婆，早晨。 我咧好感动啊，点解咧？我阿妈咧九十几岁，咁咧佢咧。就走嚟我度，去搭东铁去到落马洲，去到边度咁咧，好远红磡啊，咁样有一对情侣咧，我非常之多谢佢啊， 带 我妈去到石硖尾，然后搭的士嚟南山村，唔识噶咁咧，咁然后咧上到嚟呢度话俾我听，我好感动，好多谢佢啊，希望佢。各个家人都健健康，世上好多好人，有好多坏人嘅。咁我真系非常之感动，我多谢佢，非常之多谢佢。咁啊，带我妈妈过嚟我屋企，话俾我听，即系我妈哋话唔识得佢嘅情侣嚟噶。咁啊，咁咧就带佢嚟呢度石硖尾咧，咁啊搭的士过嚟，跟焗亲我妈妈。我多好多谢，好多谢，希望你身体健康，个个都健健康，我啲家人都健康。好啊，而且我又讲我个侄女八月结婚，我希望佢有嘅健康，身体健康。多谢喺电台嗰度，全部多谢晒啲好嘅人咧，就健健康康，世上好多好好人嘅，有好多坏人嘅，但系咧， 我自己都七十几岁啦，我妈妈九十九岁啊，走过嚟我度，我都唔知啊。 嗯， 系啊， 有时系好好彩，即系喺我哋生活上面，真系遇到好多好人好事嗬。即系哪怕系好简单一个让座，或者 啊 让你行先啊，扶一扶你啊，或者睇下啊身边可能嗰个人唔系咁舒服啊，去睇下佢有冇事，一句问候。好多人即系我哋都唔认识，又或者根本都未必会再遇，但系都会帮你咯。 系啊，我都我妈妈都唔认识佢啊。咁我妈妈走去问啱啱问正个情侣，个希望主耶稣保佑，佢健健康康，身体健康，出入都平安啦。 系 你都系健健康康，你都系好人之一。 多谢你啊！我都希望啦，即系个个啦，做过好事嘅人咧，都唔系话谂住嗰个回报嘅，而系咧，其实你帮人嘅时候咧，你见到人哋得到帮助系好好。啱啊啱啊！ 嗰对情侣，我又唔记得当时，我又唔记得问佢食乜嘢啦。咁样，我一味话多谢多谢咁咯。 我谂佢都好感受到嘅，同埋佢哋帮助你妈妈咧，应该就即系我谂佢哋都系为咗等佢安心啦，即系可能见到你妈妈真系喺路上面需要帮助嘅时候， 系啊， 咁人人都会伸出呢个援手嘅。 嗰时我都试过，有个女士咧，又系咁样，我真系想变，我话香港地好多好人嘅，好多。曳嘅人都有嘅，咁 咩人都有嘅，哎呀，不过真系好好彩遇到一啲好嘅人咧，我哋就知道咯， 好彩咯， 系咯，咁希望个个都系啦，听者有份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咧真系嘅，平时咧如果多啲留意个世界咧，留意下身边嘅事情同埋人啦，若果遇到真系有需要帮助嘅人嘅时候咧，亦都不妨伸出嗰个援手，就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样啦，其实咧得到帮助之后咧，真系会好开心，同埋好多谢人，而佢亦都会将呢一份帮助，我相信如果佢遇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又可以再宣扬开去，咁样一个传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咁样咧，其实我哋就可以喺呢个社会里边咧，样样嘢都变得好美好，非常之美丽噶啦。 可以支持开展单学科或多学科交叉嘅空间科学实验。飞行乘组由三名航天员组成，分别是陈东、刘洋和蔡旭哲，由陈东担任指令长。乌克兰表示重新取得北顿涅茨克大片土地的掌控权，北顿涅茨克市内战斗仍在继续，双方爆发巷战，俄军近北顿涅茨克大片土地的掌控权，北顿涅茨克市内战斗仍在继续。双方爆发巷战，俄军近期亦声言在当地取得进展。卢甘斯克官员透露，俄军试图全面控制，但尚未成功，双方激烈交火。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不能羞辱俄罗斯的言论表达不满。库列巴认为俄罗斯先自我羞辱，对方必须为带来和平和拯救生命重新部署，要求避免羞辱俄罗斯只会为法国带来羞辱。较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犯下错误，但绝对不能够羞辱俄罗斯，以便在战斗停止的时候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炎热的天气及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 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比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他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仲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1日至2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点去接种新冠疫苗啦。这个是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的方法，快点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音乐人嘅名字系咪似曾相识咧？ 我差点已完成牵手，你的手却无从紧扣，这一种友谊难改，难成为爱，自己故意承受。那清风已遥遥两袖， 特别的名字杰神源自这位唱作人的英文名 Kisson， 创作过那瑞、弥敦道等等的作品。今次中老一个唱出在平淡生活中突如其来到访，似幻似虚的爱情。 就算加了两米都足够， 作曲填词都是杰神自己，编曲监制林山川。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杰神独秀。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早上时间来到7:10，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个钟头的 Beautiful Sunday。早晨啊Kak Sinta。 Selamat pagi。 其实呢我想话呢，今个礼拜的天气呢都相当之热。我开始觉得呢，哇，真的炎炎夏日的感觉。虽然而家睇住个数字呢都未到三字头，即係话呢室外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系属于2至3低水平的。但系咧，我自己今朝翻嚟嘅时候咧，系有少少热风吹埋嚟咯，即系我觉得，哎呀，好似都真系开始热啦，有啲唔舍得咧。之前咧咁凉爽嘅气温咯，之前有一排都仲凉啲噶嘛，我就好唔中意咁热噶。 感觉上真系好焗啊！ 系啊，尤其是落雨嘅时候咧，落雨之前咧，沤雨嘅时候咧，嗰种咁焗啦，同埋立黐黐嘅感觉咧，真系我好唔中意啊！ 我屋企咧有逢墙咧，已经系出水啦。 哦，是因为你开了冷气啊，定是因为咩啊？ 我唔知咧，我所以而家就真系要留意系因为开冷气啊，定系因为天气啊？嗯、因为就呢两日咧，我就不停咁样抹抹抹，咁亦都系好彩嗰个缝墙系冇乜特别有啲嘢遮挡啦。咁、嗯、就而家我日日咧醒咧就望一望先，有冇啲水渗出嚟咁样？咁、 嗯、 起码抹干佢，我觉得好啲咯。 嗯，都系嘅。同埋真系，如果你嗰间屋咧系自己要维修保养咧，一两年嘅时候，可能又要再啊睇下点样可以清走啲毛啊，或者啲墙纸啊、墙身咧，可能有啲黑色一点点啦。咁就真系要勤啲去留意住会唔会出水啊，或者有啲水蒸气啊等等啦。如果唔系咧，都几麻烦。你唔好话墙身咧，其实窗都系麻烦啦。即系佢咧整完啲水蒸气之后咧，你抹啊或者你掂咗咧，又多咗啲手指毛啦。咁到时你又要再抹过啦。咁所以咧就都系要拣一啲适合嘅时节咧，或者等佢好太阳啲嘅时候先至好抹咯。跟住通常抹完就会落雨噶啦，成日都系咁噶。 我即刻压崩佢， 有呢、這、一个有呢个命运，跟住我哋就可以揾上次嗰个雨师嚟同个雨讲，唔好意思，唔好落呢边啦，唔该，嗰边咧，嗰边咧，可唔可以唔好淋到我间屋啊？咁得唔得咧？吓，呢个功用唔知得唔得？可能贵咗少少，不过咁样请佢嚟吓。 咁如果系呢个天气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呢个缝墙出水咧，我真系。香港先見到啦，所以咧呢一個咧呢件事咧，我就去叫埋媽咪望，快啲望，佢真係個手掂掂，因為真係未試過、未見過呢、這個呢、這個情況嘅，所以變做係哇哦。原来是有这样东西的，虽然真的不是那么喜欢，但是咦，原来香港会这样的咯。 嗯嗯，所以就是香港的潮湿天气呢，我想跟印尼很不一样啦。印尼就没有那么潮湿啦。所以隔隔来到香港的时候呢，可能个体质又会有改变啦。然后呢可能个皮肤又有改变啦。 是啊。 跟住食东西的胃口又有改变啦、嗯。 是的。系嘅，同埋要留意咯，我觉得系，因为你真系未见过咧，你唔会留意，唔会真系觉得系香港我嚟呢度做嘢，原来系要抹墙嘅。 嗯， 我都觉得我自己系冇谂住琴日会抹墙嘅，变咗喺嗰度抹咗咧，真系几攰下。 其实抹墙梗系攰啦，你谂下你埲墙咁大幅。即系你成间屋都要抹一次，然之后你仲要谂下，你又要可能举高手啦，夹高脚啦，伸长条腰啦，咁样 真系几攰吓。同埋因为热啊，所以咧又觉得焗咧，咁啊觉得哇唔得唔得唔得，抹到一半咧就唔得唔得唔得，要开冷气，要凉一凉先，坐低先，然后再嚟过。 系啊， 真系几 有时做家务都系应该要分时候嘅，即系可能朝头早做一啲家务啦。我以前咧成日都喺度谂咧，其实真系要谂一个问题咧，就系当你做家务嘅时候咧，要安排喺唔同嘅时间做唔同嘅嘢，例如可能体力劳动嘅部分咧，就拣嗰啲一早一晚。因为凉啲啊，系啦，中午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好似中午十一二点啊，去到一点两点咧，嗰啲时间系最热最热嘅。咁就算你住顶层又好啦，或者你住中层又好啦，低层可能好少少，因为个太阳未必晒到咁落啦。其实咧，你真系会好感受到你嗰间屋咧特别热啦，晒住啦。除非你真系拉埋晒个窗帘，咁但系你又唔够光，你可能屋企又要再开灯咯。咁所以咧，其实都有时要考虑下，朝头早做咩家务咧？晏昼做咩家务咧？中午咧就可以考。考虑嗰啲咧要水洗嗰啲啦，咁你譬如洗下只手咧冇咁热啦，就可以啊顺便洗埋面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可以咁样安排一下咯。 系啊系啊，但系咧我以前系印尼嘅时候，我记得咧我阿嫲系好中意花，同埋好中意去个花园嘅。 吓， 佢好奇怪噶， 点解咧？ 专系十二点先去淋花，我哋成日都话俾你听，喂， 光合作用系嘛，要睇睇嗰个。 我话好热嗰段时间，你真系要淋花，你唔好咁样时间去淋啦，你四点五点。点都好啲啦，好奇怪，我觉得就系啦， 都未必嘅，可能个人习惯啦， 我系习惯嚟噶，因为晒到咧，我阿妈皮肤咧系干到咧系唔系咁好啊，唔好跟我阿妈嗰啲习惯。 不过有时都系嘅，即系真系要女士们可能而家都会多咗一啲嘅认知，就系、是、啊谂下咧啲太阳晒完之后咧对个皮肤会有影响啦，或者对于自己可能咧都会个人干啲，因为其实你个人咧出咗好多水分咧，如果你唔补水嘅话咧，咁你个人可能成个作息或者循环都会唔一样噶嘛，咁所以咧而家我觉得咧会多咗好多资讯啦，同埋即系大家都注重咗健康咧，就会大家都去谂下，到底啲咩时候做啲乜嘢会比较好咧咁。但我想讲咧，除咗咧系做家务呢一个天气可能会有少少唔同之外啦，咁啱啱上个礼拜咪过咗呢个嘅 端午节啦，吓咁跟住我哋就可能有好多积存咗喺屋企都未食完嘅粽啦。 Yes， 你屋企啲粽食晒未啊？ 仲有少量啊？ 仲有少量啊？嗯，我都仲有少量啦，少量咯，系啊，剩翻一少少咁样就慢慢食啦咁样。因为都多收到粽啊，今年其实系啦，咁所以就都慢慢食，同埋因为始终屋企咧小朋友就唔食得多啦，老人家又唔敢食咁多啦，咁我亦都唔敢食咁多啦，所以好多时系可能解一两只粽出嚟咧，就成家一齐食，每人食少少咁样咯。咁我琴日咧就试咗阿格先生讲嗰只咧印尼 style 嘅粽啦，跟住我就谂啦，到底有啲咩唔同咧？咁其实原来都有蛋黄啦，你个蛋黄好好食啦，系啦，跟住我觉得嗰啲米又好香啦，跟住我屋企人就话：咦，呢只印尼 style 嘅粽系冇猪肉噶、哦，咁样咁，跟住诶系，真系冇猪肉噶，咁就好啱我，因为我好唔中意食嗰嚿肥猪肉噶，其实 系冇肥猪肉啫， 但系有肉，但系冇肥猪肉， 系冇肥猪肉，因为唔用肥猪肉嘅。 佢、用嗰啲系咩嚟噶？咁 照讲都系猪肉嚟噶、哦， 系啊，都系猪肉嚟噶， 系啊。但系唔系肥猪肉咯，同埋啲嘢系已经系整熟咗、煮晒啦、炆晒啦，先去包。 即系嗰个步骤有少少唔一样啊，咁都几啱我嘅，因为我琴日食嘅时候咧，觉得都几好啊，味道又好好味啦，同埋咧我又冇见到我唔中意嘅肥猪肉啦，所以我就觉得 OK OK 呢个 OK， 下次可以再 order 咁样咯。系啊，香港朋友都可以试下嘅，即系譬如我觉得好似我咁样咧，未必真系中意食肥猪肉啊，或者有啲朋友可能中意食辣嘅种咧。原来是可以试下印尼 style 的种的，是不是格先生？ 因为我那个呢，实在呢，讲真的，我识那个姨姨啦，帮我包种那个呢，我是会 request 的。我就要加辣椒啦，唔该，但是我知道你不吃得辣，所以你那个是没有辣椒的。 我那只是特别的，是没有辣椒的印尼 style 种。下次试下呢，找你帮手 order 一些有辣椒的印尼 style 种，看看是怎样的先。 Segalanya cinta, namun tak pernah aku temui cinta sekuat aku menginginkan dia. Hal hebat ku rasakan kini dicintai seseorang yang ku pun mencintai itu sempurna. Takkan siakan dia, belum tentu ada yang seperti dia. Satu dunia tahu aku bahagia. Banyak pasang mata saksi. Jatkan selalu doa untuknya. Jodoh bukan soal sempurna, namun yang mampu tangguh untuk bertahan dan berjuang. Takkan sia-kan diri. Yeah. 陪。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的 Michelle， 她由小到大都很喜欢数学，现在是一位正算师。Hello Michelle。 Hi， nama aku Michelle Kisha dan aku berasal dari Jakarta。 Aku lulus dar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rusan Actuarial Science tahun lalu， dan sekarang aku bekerja sebagai aktuaris di Hong Kong。 Pakai buat hobi， hobi aku sebenarnya gak banyak。 Hobi aku kalau misalnya di sports， 我 suka main badminton， 如di luar itu aku suka traveling。 Michelle 话佢系嚟自印尼嘅雅加达，上年啱啱喺香港大学精算系毕业，而家系一位精算师。佢嘅兴趣系打羽毛球，同埋中意去旅行。哇！如果系精算师嘅话，你嘅数学应该系非常之厉害噶啦。咁你系由几时开始觉得自己中意数学嘅咧 ？Well, actually, aku merasa aku itu bisa dimat tuh dari guru aku. Kayak tiap kali guru aku ngajar tuh aku bisa langsung cepat ngerti gimana teman-teman aku. Terus nilai mat aku juga lebih bagus dibanding pelajaran-pelajaran lain. Michelle 话细个嘅时候，每次老师教数学嘅时候，佢总系理解得比其他同学快，而数学嘅成绩亦都比其他科目好，老师俾嘅功课佢都系可以完成到嘅。所以咧，佢细个就好中意数学啦，亦都系当中揾到好多嘅满足感，所以咧佢就拣咗精算呢一行啦。哇，精算师我身边都好少朋友做，其实你平时嘅工作系做啲咩嘅咧？ Okay, sebenarnya kerjaan utama aku tuh nggak kayak yang kata-kata orang ngitung kemungkinan orang meninggal. Sebenarnya itu lebih depend ke kita lagi ada di tim mana. Di actuarial tuh kita ada tim pricing and valuation. Kalau misalnya pricing tuh lebih ke arah price the products. Kalau valuation kita value our products yang udah kejual. Terus kita lebih main di data and analytics. Kayak misalnya kita lihat trennya jelek, apa nih solusinya? Dan menurutku, being an actuary is about communicating the result to general audience yang gak punya background actuary. Jadi lebih ke gimana kita interpretasi hasil data-data kita ke orang-orang awam supaya lebih mudah dimengerti. Michelle 话可能好多人以为佢嘅工作系计算死亡嘅概率，但佢话其实都要睇下系边一队团队嘅。喺精算方面，佢哋有一啲咧会去做定价，有啲咧就去做估值，而佢主要咧系用数据去分析。例如系见到趋势唔好嘅时候，佢哋要谂解决嘅方法系啲咩咧？作为精算师咧，佢话除咗需要同结果去沟通之外，好多时佢哋亦都要谂下，将得翻嚟嘅数据结果点样可以俾到大众更加容易理解咧？呢啲亦都系佢哋嘅工作之一。哇，听落好似有好多数字每天包围住你，亦都好似每天都好忙咁。啊，成日好多人话精算师其实都几大压力噶，你觉得系咪咧？ Menurutku sebenarnya nggak high pressure sih. Menurutku kayak di tiap kerjaan tuh ada pressure point masing-masing. Nah, jadi not particularly di industri ini. Tergantung gimana kita nyikapin dan gimana kita get used to the pressure. 佢话佢又唔觉得好大压力喎，佢觉得每一种工作入面其实都有混乱嘅嘢同埋压力噶啦，所以重点系你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适应呢啲压力。嗯，非常之认同啊！压力咧好似我哋好难避免，所以重点系揾到最适合你自己排解压力嘅方法。而我咧应该系做运动同埋去下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呼吸下新鲜空气啦。嗱，我知 Michelle 你喺香港啦，都成差唔多五年噶咯噃。相信咧喺生活上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Michelle，Thank you。 Berpengaruh let it flow. No, no, no, no.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表示，维多利亚公园已经在零时三十分解封。另外，警方寻日在维多利亚公园和铜锣湾一带共拘捕五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乎十九至八十岁，分别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和藏有攻击性武器，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說留意到近日網上有人不斷散播訊息，意圖煽動他人6月4日在相關地區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疫情持續，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宣傳或公布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和受禁的群組聚集，減低病毒散播風險。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船今日上午發射，瞄准10:44升空。今次飞行其中一项任务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太空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言人林西强说，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中国太空站舱内可部署25台科学实验柜，每台实验柜都是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室，可以支持开展单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空间科学实验。飞行乘组由3名航天员组成，分别是陈东、刘洋和蔡旭哲，由陈东担任指令长。乌克兰表示重新取得北顿涅茨克大片土地的控制权。北顿涅茨克市内战斗仍然继续，双方爆发巷战。俄军近期亦声言在当地取得进展。卢甘斯克官员透露，俄军试图全面控制，但尚未成功，双方激烈交火。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不能羞辱俄罗斯的言论表达不满。库列巴认为俄罗斯先自我羞辱，对方必须为带来和平和拯救生命重新部署，要求避免羞辱俄罗斯只会为法国带来羞辱。较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犯下错误，但绝对不能够羞辱俄罗斯，以便在战斗停止时找到外交解决方法。俄罗斯扬言西方制裁措施对俄国石油输出无太大影响。外长拉夫罗夫预计今年石油出口带来的收益会大幅上升。拉夫罗夫说，西方的措施导致价格上升，俄罗斯实际上并没有受财政上损失。他认为能源领域出口的收益本年度将会大幅增加。

7:38嘅早上，继续收听紧咧，又最后半小时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啊，贾先生。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系啦，如果大家咧今日都有外出嘅计划嘅话咧，就不一定要咧留意翻我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炎热嘅，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南风，而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咧，两三日都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讲埋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低水平噶。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9%. Hari ini berawan dan panas.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 bermatahari dan cerah. Paling tinggi temperatur bisa mencapai 32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ke depan 1-2 hari, 3 hari sebenarnya akan hujan deras dan juga berangin dan berhalilintar. Jadi gitu lah, jadi hari 好热啦，同埋吓部分时候又有阳光嘅关系咧，即系话要带遮啦。咁所以我今日咧都带住把遮啦，已经系 啊，我卒之都可以 click 中佢会落雨嘅日子而带遮。同埋因为我觉得诶唔紧要，今日咧如果即系需要可能有啲 travel 嘅路程嘅话咧，咁都起码譬如行翻去嘅时候咧，咁 on the way 可以有把遮可以遮一遮自己，就唔使咁晒咯。 Hari ini beneran deh, bawa payung dan payungnya tuh jangan dikeluarin dari tas. Satu minggu ini payungnya itu dibawa aja. Kak Larry, 你个 payung 咧，今个星期咧唔好拎出嚟啦，即系不停咁样摆喺个袋。系冇错噶啦， 哇！原来即系未来一个星期都会有雨、狂风、雷暴，我应该要考虑尽快买把大啲嘅遮咯。我想话，如果唔系咁样都唔系好得咁样。 同埋咧，如果系冇雨咧，你都可以挡太阳啊！我觉得系真系有时突然间个太阳出嚟嘅时候好猛嘅时候咧，喺嗰度挡好啲啦。 哎呀，不过即系得知未来一星期都狂风雷暴嘅时候，我又就谂，如果本身有一啲外出计划嘅朋友咧，可能就真系成个礼拜都适合喺啲室内活动多啲咯。系咪啊？室内活动 惊揼湿咯。 哇！你狂风雷暴咧，好难唔揼湿噶，同埋好似好危险啊！如果你去出去室外咧，我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成日都教噶。如果行雷闪电嘅时候，千祈唔好企喺棵树下边咁样，或者再大啲嘅时候，可以游水啦。开始夏天嘅时候要呢啲活动咧，都要留意住。譬如你去海滩啊，或者你真系去泳池咧，有冇啲雷暴警告咧？咁就唔适合去游水啦。咁所以变相咧，你好多室外嘅活动咧，都真系要取消同埋延期咯。 嗯，咁都系安全第一嘅。Keselamatan nomor satu。 系啊。嗱，不過格先生咧，今朝早咧就同我講咗一個咧都幾有趣嘅新聞啦，就係關於咧兩個人分開嘅時候咧各種原因嘅。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啊！嗱，你唔好講話一定係離婚啦，即係未必係婚姻嘅分開啦，可能係就算一對情侶嘅分開咧，其實可能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即係最常見嗰啲就話咩了解而分開㗎，咩性格不合嗰啲啦，諸如此類嘅藉口啦。咁但係今朝早咧，阿格先生同我講嘅呢一個新聞咧，又似乎咧係有另類嘅原因。 因為我啱啱咧睇到佢个新闻个 headline 嘅时候咯，我以为呢、這、一个，咦系唔系印尼嗰个新闻嚟嘅咧？就话咧丈夫就点讲兼 divorce 吓离婚啊， 离婚啦、啊，个、 啊 嗯、 个太太，因为提出离婚嘅理由系 啦，因为太太净系识煮即食面，一日食三餐即食面，所以咧个先生就提出离婚啦。 喂嗱，我想讲咧，首先咧，香港都有好多男士咧。女士都系，好多男士咧都中意食嗰啲印尼嘅面啦，即系印尼嘅唔知乜嘢面啦，捞嘅好唔知咩面好啦，咁好啦，到底呢一个离婚嘅案件，嗱佢嗰度仲要系讲到咧，佢系有嗰个离婚嘅理由系好强烈嘅，即系话净系煮呢个面咧系 for breakfast 啦。for lunch 啦，同埋 for dinner 嘅，咁即系咧一日嘅三餐咧都系食呢个面嘅。 系，但系咧、啊、我要讲清楚先，我因为未继续讲嘅时候咧，我哋 click 入去嘅时候，我见到原来系唔系印尼 case 嚟嘅， 喺边度啊？ 系印度。 哦，系咯，咁佢哋嘅面可能同印尼嘅面又有啲唔同嘅， 唔同牌子，呢个一定系唔同牌子噶啦， 都系嗰只面系嘛？ 唔系嗰只面嚟噶吓，唔同牌子，因为呢一个 case 佢就话系用嗰个面个牌子个。case 嚟嘅，同埋又話個先生咧就去嗰度 complain， 嚟嗰度就話咧，成日食即係食面啦，一日食三餐啊。如果啊真係如果出去買嘢嘅話，去士多買嘢嘅話，太太一定都係淨係買即食面翻嚟。 即係連其他嘢都唔加，即係唔加隻蛋啊，唔加塊火腿啊，又唔加條菜咁樣啊，淨係食面。即係今日有咩食啊？ 綠麵、炒麵、煎麵咁嘛。其實可能嗰烹調方法有啲唔同咧，未必一定淨係綠嘅，會唔會係咁啊？ 嗱，咁頭先嘅時候，我就同格拉比傾嘅時候咧，就話：咦，點解咧？嗰度嗰啲人咁唔中意食麵嘅咩？如果喺印尼嗰啲分鐘係都幾開心嘅喎，食即食麵食得係真係日日食，會唔會？ 其實都係喎，我以前都記得有個印尼姐姐都係咁樣嘅，即係朝頭早咧同埋夜晚嗰餐咧都係食撈麵咯。哎，系啊，所以我就谂紧，其实印尼人可能都 OK 嘅，即系会唔会咧？有啲人系好中意食捞面咧，然之后觉得，如果系咁样娶个印尼 style 嘅老婆咧，就可以由朝到晚都食面， 系咪一个开心事咧？对， 唔系，如果你中意食嘅，我觉得 OK 嘅，但系又未必会中意到每日三餐日日都系咁食咯。 嗱，但系如果喺印尼当地嗰度咧，香港我未见到啦，香港唔会有一间铺头咧系。食即係 restaurant 或者係嗰啲食肆嗰啲咧，係專係用即食麵做主體噶嘛。 嗯， 佢係因為一定會主打啲嘢噶嘛。係 啊， 印尼嗰啲係好多街邊檔咧，係叫做乜乜麵檔嘅，即係即食麵檔嘅。 係， 係直情用嗰個名嘅。 哦，可以咁樣㗎，原來 係 即食麵檔， 即食麵檔，同埋係佢煮嗰啲麵同埋你屋企煮嗰啲麵係味道真係有少少唔同，佢煮嗰啲好味啲㗎。 唔係你都同埋你都會有個消費者心態，你会觉得出边食嘅系好食啲嘅，如果唔系你就更加调气会唔顺啦。我喺出边食同喺屋企食嗰啲嘢一样，咁我使乜出去食啊？ 你望住佢整嘅，因为印尼嗰度你可以望住佢整噶嘛，佢系去前边嗰度整俾你睇嘅，系厨房唔系后面噶嘛。 我即系其实可以当埋一个表演系嘛？ 系啦，你望住佢同屋企嗰个煮法摸埋都系一样咁样。 有冇步骤咧？即系有冇话出咗水先啊？有冇过冷河啊？ 你跟翻去，你跟翻去整咧，但系始终系佢整嗰啲好味啲咯。点解嘅？ 点解嘅？ 就系咁样啦。 会唔会系其实心理作用呢？ 嗯，有機會啩？定係 或者其實你特別肚餓咧？ 佢個手整出嚟嗰啲係好味啲 嘅。唔係喎，你諗下，你自己煮面咧，可能你會預鬆啲時間煮啦。譬如可能我諗住今日十二點鐘食嘢嘅，我就十一點半開始準備啦咁樣。咁你就慢條斯理去做呢件事啦。咁跟住可能咧出到去嘅時候咧，就係你見到行到嗰度咧就覺得肚餓咯，就想停低食。咁所以會唔會係特別肚餓嘅時候就食咩都覺得好味咧？ 但佢加啲料好啲啊，因為印尼嗰啲又可以加。隻蛋啊，加啲鹹牛肉啊，加好多好多嘢，加埋辣椒啊，超辣嗰啲啊，唔係太辣嗰啲啊，一千零一樣 combination。 咁都係嘅，不過香港人咧好多時就買咗某一啲嘅即食嘅撈麵啊，如果係印尼嗰啲嘅話，咁可能就真係跟翻佢本身嘅包裝裡面嘅嗰啲調味料啊，或者係嗰啲蒜蓉啊，咁樣咧就落去食啦。咁但係印尼人都唔係嘅喎，我都見姐姐咧係額外再加辣椒啦，有啲係青辣椒同埋細細只嗰啲辣椒仔啦，然後有時就可能加一啲唔知係咪鹹魚咁樣嘅嘢咧，即係好似啲醃嘅餸啦，係咪嗰啲魚啦？有時候加啲脆卜卜嘅，唔知乜嘢嚟嘅，我都 脆卜卜嗰啲應該係啲葱頭 炸 嗰啲加 葱頭 加多啲喺上面就好味啲咯。 所以真係好多唔同嘅配搭咯。 有一樣嘢嘅，如果印尼即食麵咧，通常香港嗰啲係買嗰撈嗰啲，有一隻咧係湯嘅。都而家我見到都，咦原來幾多下喺市場嗰度有得賣嘅。咁咧。我喺嗰度寫咧，係如果係煮嘅時候要擺幾多水。For sure， 你唔好跟。你如果跟擺咁多水咧，係真係冇乜味，係你會覺得唔好味嘅。所以個個印尼人都知道你唔好擺咁多水。你擺大概三分之二得噶啦。或者如果你夠膽嘅話，你擺一半先啦。最多你啲調味粉你慢慢擺，慢慢加啦，冇一次過加。 都係嘅，其實咧有時綠麵都有個技巧嘅，就係當你可能唔係好熟悉嗰個品牌或者嗰個品種嘅麵嘅時候咧，到底你嗰個調味粉應該落幾多咧？水應該落幾多咧？咁通常咧，我覺得啦，如果係一個佢唔燶或者你會看住嘅情況底下咧，應該係落少啲水安全啲嘅。如果乜事鹹嘅話，你最多再加滾水嘅啫。 冇錯啦，因為點解我知道一樣嘢咧？因為係有個啲裡面人哋好多人試食嗰啲平台嗰啲咧，就係、是、通常試咗個撈麵咧，就覺得哇！依、這個印尼嘅最好味嘅啦。咁食嗰啲湯麵咧，你嘅湯麵唔好味嘅，因為個個 先為主咯，係咪啊？ 跟翻去個份量個水咁樣煮咧，所以 comment 通常都寫：，你唔係印尼人，你唔知啦。唔好跟佢個份量，要少啲。 咁如果撈麵咧，撈麵係咪都唔好用咁多水煮咧？ 撈麵冇乜問題， 你 都 淥完之後倒 啊 嘛，係咪？ 但係就唔好真係咁淥得太耐咯，係會發快噶嘛，淥得。 唔使咁足咯。 嗯，即系啱啱发开佢就 OK 啦，就唔好太过淋。如果唔系咧，可能个面又唔好食啦咁样。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真系中意食面嘅朋友咧，都可以谂下啦。不过千祈唔好食或者煮到好似我哋头先讲嗰个故事咁样， 一日三餐系咪啊？365日。 喂，其实我反而好想知个老婆系咪自己都系咁样食咧，定系净系煮俾个老公食先？ 佢应该自己一齐咁样食啩、哦。但系嗰个网民就话系如果系个先生咁中意食大啲嘢嘅话，自己学。 啊，得唔得咧？唔知道、 啊。二台话你知， 巴生乌边安迪利进的 kamar mandi， 巴生 pegangan di bak mandi， pakai kaset anti slip di dapur dan kamar mandi。Tempat kakek dan nenekku sedang direnovasi， aku yang bantu mencegah mereka jatuh di rumah。Harus hati-hati jadinya, lansia yang jatuh dampaknya serius, seperti retak tulang. Akibatnya kemampuan menjaga diri bisa terganggu, bahkan jadi takut untuk keluar. Kehidupan sosial yang berkurang akan mempengaruhi suasana hati, bisa-bisa menyebabkan depresi. Jadi, pencegahan jatuh sangat penting. Ingatkan kakek dan nenek kalau mereka jatuh, hal pertama yang harus dilakukan adalah tetap tenang, lalu nilai taraf cedera.Jika lengan dan kaki tidak sakit, coba bergerak pelan-pelan dulu. Paling baik bangun perlahan-lahan dengan bersangga pada perabot yang kokoh. Kalau tidak bisa bangun sendiri, harus menelepon untuk minta bantuan atau memakai layanan penghubung gawat darurat pribadi atau berteriak agar tetangga kita bisa datang dan menolong. Kalau lecet, bersihkan luka terlebih dulu. Tapi tanpa luka yang kentara pun, jika susah bergerak atau merasa sakit,ada kemungkinan retak tulang, harus ke dokter dan periksa secepatnya.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engadakan seminar pencegahan jatuh dan menunjukkan alat bantu seperti pegangan di kamar mandi, alat bantu gerak, dan lain-lain. Untuk info tambahan, tanya di pusat di daerahmu dan daftar gratis untuk menjadi anggot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数学非常之厉害，而家是一位精算师，嚟自印尼的 Michelle。知你咧啱啱开始紧第一份的全职工作，亦都做得好开心。在呢间公司里面，有冇发生过一啲好快乐嘅事情，系令你觉得印象好深刻嘅咧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Michelle Kisha dan aku berasal dari Jakarta. The happiest moment di company ini itu waktu sebenarnya aku intern dulu. Jadi dulu sebelum aku join company ini buat full time job aku habis graduation, aku join as an intern. Terus during my last month, aku dapat return offer dari company ini.So actually, it's one of the happiest moment because aku nggak usah nyari-nyari kerja lagi abis lulus nanti. Michelle 话其中一件最快乐嘅事就系完成咗实习之后，公司即刻俾 offer， 佢知道自己可以成为正式员工啦。佢话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真系觉得超兴奋啊，因为毕业之后唔使再揾工啦，即刻成个人都定啲。哇，你就好啦。嗱，咁我相信咧，你喺实习嘅表现应该系非常之出色噶啦。有冇一啲 tips 或者秘技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喺实习度做得好啲咧？ Menurutku yang penting being proactive dan kayak cari tahu gitu loh apa yang kita beneran kerjain waktu internship dan jangan takut buat nanya question ke manager kita, ke atasan kita karena buat mereka asking question is a good sign berarti kamu benar-benar belajar and you are willing to learn. Michelle 话最紧要系积极主动，同埋喺实习期间揾到自己真正想做嘅嘢都好重要噶，唔好惊向你嘅经理或者系上级提出问题，有唔明就记住要问啦，因为问佢哋都系一个好。好的表现可以表示你真的很想学习并且很愿意去学习。嗯，绝对同意啊，被人哋见到你真係好用心，好希望去做好呢一份工作。嗱，我知道你咧，除咗工作之外啦，喺香港咧亦都有一啲好好嘅朋友，好好嘅室友啊。点解你会同佢哋熟咗嘅？当中有冇啲友谊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Sebenarnya aku kenal roommate aku ini tu baru。Pas aku mau berangkat ke Hong Kong. Jadi waktu itu kita dikenalin sama mutual friend, karena kita sama-sama mau ke Hong Kong. Nah, pas di Hong Kong ini, kita tuh temenan satu geng gitu kan, berempat yang bakal lulus barengan. Jadi waktu mau lulus itu kita sama-sama cari rumah, terus kebetulan aku sama dia suka rumah yang sama, jadi udah aku flatmate sama dia. Michelle 话佢而家嘅室友其实咧喺嚟香港之前已经认识噶啦，嗰阵时咧系有一个共同嘅朋友介绍大家认识嘅，佢哋知道大家嚟紧都会嚟香港，然后会一齐读书，然后又会一齐毕业，咁就好自然而然嚟咗香港之后咧都走埋一齐，然后毕咗业之后大家又一齐搵屋，大家都中意同一间屋，咁所以就住埋咗一齐啦。哇，可以同朋友住，简直系我嘅梦想之一啊！非常之羡慕你啊！嗱，我知道你咧系一个好正能量嘅人啦，成日都好开心噶。有冇一啲嘅人生座右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My life quote is every day is a happy day. Karena buat aku tuh kesenangan kita harusnya datang dari diri kita sendiri. Kita sendiri yang nentuin kita tuh senang. Dan jangan bergantung sama orang lain. Sekali sedih atau kecewa itu gak apa-apa menurut aku. But remember to feel happy again because we deserve to be happy. Michelle 话佢嘅座右铭系 every day is a happy day.每日都是快乐的一天，因为对于他来讲快乐是源自自己，有时悲伤或者是失望，他说对于他来讲都是可以，都是明白的，不过记住你要开心翻，因为你值得快乐。嗯，俗语都话日子开心又敢过，唔开心又敢过，点解唔开心啲过呢？如果真係遇到唔开心嘅时候，我自己呢就会同身边嘅朋友分享下，呢一个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快啲开心返嘅方法。好啦，今集多谢晒 Michelle 咁正能量嘅分享，希望你喺香港嘅生活每天都系咁开心同愉快。今集多谢晒 Michelle，thank you。 想。